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市住建委消息，本市又批准了9个住宅项目的预售证，分别在朝阳、丰台、大兴、密云、房山、昌平等。项目主要为现房价、净地价类型的商品房，每平方米的拟售价格也在2万多元到8万元之间不等，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大兴区兴念雅苑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昨天发布摇号公告，将于下月5号上午10点公开摇号。从这个项目开始，本市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不再固定划出30%的房源比例给非经济家庭，而是根据经济家庭和非经济家庭实际申购的数量，确定适当的房源分配比例。近日，地铁国贸站的人行通道内，一幅长达60米的故宫雪景图创意广告吸引了乘客驻足体验。这幅互动长卷由16个场景组成，展示了传统文化融合现代科技的宫廷趣事。乘客可以点击屏幕进行体验，让画卷中的人物和细节以动画形式呈现。记者从多家承担预约发行工作的银行了解到，今天0点开始，公众可以预约购买人民币发行70周年纪念钞，纪念钞面额为50元，发行量为1.2亿张，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20张。交通运输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近日通报了对全国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安全检查工作的有关情况。检查发现，滴滴公司主要存在顺风车产品有重大安全隐患、公共安全隐患问题较大、网约车非法运营问题突出等7方面33项问题。检查组要求滴滴出行公司在2周内制定相应的安全隐患整改方案，对滴滴公司涉嫌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和发布违法广告等行为开展约谈，并依法处置。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公司日前签署了代码共享合作扩大协议，预计从明年1月开始，可以从南航销售渠道购买到实际由美航承运的南航代码共享航班，也可以在美航销售渠道购买到实际由南航承运的美航代码共享航班，享受一票到底服务。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本月天通苑地区有4所幼儿园实施普惠性收费政策，根据幼儿园级类，每生每月收取600或750元，餐费除外。中国传媒大学2019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发布招生简章，中国传媒大学2019年招生总人数比2018年增加90人，计划招生793人，新增环境设计、摄影等专业和专业方向。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车流量较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又有两位老朋友来到直播间了，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见，以至于他们都不知道我瘦了这件事情。这两位老朋友都是来自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一位是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上午好。 真的是没有发现我瘦了这件事儿哈。 有， 我们得有小一年没有见面了。这一年这两位到底在干嘛？我刚才这个广告前面的咨询时间我都不够跟他们聊啊，就是这一年他们的进程啊。当然我的变化他们是一眼就发现了。还有一位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推广部经理傅媛媛，欢迎媛媛。 大家上午好。 好啦，现在可以说说了，这一年都干了什么？而且因为太久没有来我们节目了，虽然说很多八七楼的听众对全包园都不陌生，而且呢北京的我觉得很多的老百姓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媒介都能看到这三个字儿。 对， 但是它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确实啊，这一年多全包园装饰做了很多宣传，那么好多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在装修行业有这样一个品牌，然后知道的朋友再多一点的呢，他们会觉得啊，这家装修公司真便宜啊。其实全包园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其实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咱们节目里面还会逐渐展开嘛。那么大家都知道，装修公司其实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个性化装修，一种是整装，在现在市场上。那么个性化装修呢，可能相对来说价格会高一些，然后您选建材啊，包括后期买家具还有灯窗帘软装的时候会花费多一点的时间精力去选择。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整装。整装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从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一站购齐的这样一个装修模式。那么全包园呢，恰恰是属于后者，整装公司。那么全包园呢，和其他整装公司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着出色的，或者说叫做卓越的采购供应链整合体系啊。我们说的是 F2C。 F2C 是什么意思呢？就一边是对接工厂，一边直接对接消费者，去除了中间环节。大家知道中间环节会有很多费用，很多额外的加价产生，所以当你没有了这部分中间环节以后，我们的价格变得非常低，或者说性价比变得非常高。那么也就是大家现在在广播里边耳熟能详的全包园999元每平米，包含了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一站购齐。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电器的这种赠送啊，基本上可以实现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的这样一个状态，80平米80000块，就解决了。那很多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听了以后会觉得，呀，你价格这么低，那会不会你用的材料不好啊？品质怎么样啊？你这里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猫腻啊？对吧？那么待会儿在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我们 逐项的来展开做说明。 嗯，所以大家在很多的地方也会听到我们的这个宣传语啊，999一平米啊，80平米8万块。 对 啊，刚才蔡总也再一次强调了，我们全包园呢现在要给大家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哎，你一个毛坯的房子交给我们，我们以80平为例，8万块钱可以做到的是拎包入住。好，这个拎包入住就涉及到圆圆这个部分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住进去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对吧？我得洗个热水澡吧，我得没事看个追个剧吧，哎，这些电器必不可少。那每一次其实二位来的时候，虽然很久没有来了，但是每一次来给我们带来的专属于乐享生活听众的这个福利真的是很诱人的。所以我估计圆圆喝口水吧，这一段有点长。就今天带来了很大一串的福利，也是专门给我们这个时段的听众的。 好久没见了，好久没来了，肯定不能空着手来呀。所以 两手满满。 对，所以福利是超多的，已经拎不动了。 背着吧。 因为在我们开业到现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全包园已经就是在产品系升级上面已经完成了6次了。那在这个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实现了全包园的6.0产品系的时代。所以呢，因为6.0它是在包的全、包的全不全、包的好不好、包的精不精上，已经完全都已经做到了跟实现了。所以在成本上也要稍微控制一下，我们不得不限量99户。但是在双十一当天还没到的时候，这99户已经被抢完了， 就是血槽已空，是吧？ 对对，就血槽已空， 还没到上双十一，血槽就空了。 所以呢，今天不能空着手来，就是我们给乐享生活的这个忠实的听众们又带来了超双十一的这种超值的礼包，也就是说99户的一个延续。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礼包里面都含什么啊。首先第一个就是999元每平米可以不加价免费升级北美进口的 FAS 级白橡木家具。那什么叫 FAS 级呢？给您留一悬念，咱们一会儿节目中再给您详细拆解。那第二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全包园是连家电都给您配齐了的，那我们的家电呢也做了一个升级。您比如说像冰箱吧，由双开门变成了三开门，像洗衣机由波轮洗衣机变成了滚筒洗衣机。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油烟机、燃气灶，还有就是蔡总特意交代一定要 说出来， 对，一定要给大家要给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朋友特别准备的福利，就是液晶电视。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库存已经干了，为了上节目，蔡总特意又追加订的，是液晶电视，而且是多少寸呢？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多少寸，反正不会让您失望。400-606-8866。 哎，这个圆圆啊，这一年没有来，学坏了。你看啊，就是有好多的悬念。当然了，因为我们节目比较长啊，大家这整一个小时里边都可以跟我圆圆还有蔡总来聊天，所以呢，我们不着急把很多的细节告诉大家。但是你以为我们报了400-606-8866之后，我们这个福利就终止了吗？并没有，这只是一个中段休息啊。圆圆说：“让我清清嗓子。”刚刚说到我们家电也升级了，除了家具可以免费升级， 是的。 而且，因为只有99户，确实做多了，我们成本 cover 不住的话， 是的。 啊，蔡总可能就，只剩哭了，血槽看着库存卡空了，是个空的嗓子。 而且我要补充一下，99户是当时双十一的一个名额的限制 啊。 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了，只有20户， 而且是追加99户以外又追加了20户。 对，因为那99户刚才圆圆也介绍了，实际上是在双十一当天到来之前就已经抢光了。 那双十一去的，哎呀，好遗憾啊，就是觉得会没有抢到那99户，很遗憾。但如果今天凑巧又听到我们节目了，又重燃希望，还有20户追加的名额。 就当时的状态是我们展厅地面上有那个铺了红毯嘛，双十一狂欢节，这红毯都给就是人多了就已经起边了。 啊，就哎，踩、 对，然后我们就贴了好几次，因为会给大家安全造成隐患嘛，容易绊倒，然后就贴了好几回，所以这20户真的是得来不易。我还没说完啊，您继续听。 还有福利， 对，然后还有马桶盖，我们之前标配的就是普通马桶盖，现在我们标配的是智能的坐便盖。 这都是999套餐里面的啊， 对， 就是免费给大家升级成这个智能马桶盖了。 对，没错。然后呢，关于这个沙发，现在您可以不加价免费升级成 头等舱的功能沙发，就是靠背可以动，腿托可以动的那种。还有就是标配一款五重滤芯的纳米净水机，这个具体有什么功能它都能过滤什么呢？哎，您也可以打电话问一下400-606-8866。另外就是全包员是含设计的，是这个设计费代金券，这个价值10000块钱也是可以免费送给您的。另外就是这个是为什么说超双十一呢，就是我们有一款新的样板间，它也是实木的，然后也是进口的实木的，它具体是长什么样呢，它是叫什么名字呢，它这个颜色什么的怎么给您定制呢，您现在也可以打电话问一下400-606-8866。但是这款样板间呢现在处于预售的状态，那个您可以到我们的展厅也去参观一下，差不多在明后天吧就可以全面的对外开放了。我们的展厅的位置在呢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东大概150米的地方，红绿灯的南侧就是我们的10000平米超大展厅。 哎，而且呢大家在这个搜索引擎啊包括这个导航上面直接输入我们全包员，哎，这个导航一路带着您就去了。 对，是的， 实在找不着就给我们400-606-8866来打电话说啊，我现在在哪儿呢，你们这个展厅。刚才圆圆特别提到了我们这个全屋实木家具的这样一套新的样板间，这个也是在双十一的时候还没有跟大家见面的。 这套样板间其实在双十一时候见面了， 但没有预售。 但因为这套样板间是这样，就这套样板间两个嘛，一个是项目的这套样板间当时是有的，还有一套圆圆说的是全新的这套实木样板间，当时还没有到啊，现在是刚刚到我们展厅，应该是我们今天刚刚把销售政策定好啊，所以您今天如果对这套样板间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打400-606-8866，让我们的销售啊把照片发给您啊。那么这块呢，我还要说明一下，就是发给您的照片全部是销售自己拍出来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时间去 美图、 去官宣这套样板间。 嗯，这个女生都很知道，这个很多销售可能也是男同学，男生拍出来的照片啊，那真的是很真实的， 因为它是新鲜出炉的，它太新鲜了，还没来得及更新。 对，还没有来得及啊，就是很多人担心说，哎呀，我这照片我得打个折扣啊，可能不太一样。哎，没有啊，400-606-8866，跟我们全包员的销售人员取得联系之后呢，你说我就想看一看你们876说的那么热闹的那套新的热乎的啊全实木家具的样板间长什么样子，而且风格肯定也和之前大家看到的实木家具的风格又会有一个新的变化了。 对， 对，刚才圆圆说了一系列的有各种升级，但这些升级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更好，包括这马桶盖啊、净水机呀、这个都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的洗衣机的升级啊，还有电视的升级，虽然说这库存都没有了，蔡总今天早上又紧急下单，但是都是要送给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如果正好哎，你也有整装的需求，你说哎，我在今天我就想去看一看，或者周末啊，明天到来的时候我就去看一看，那可以通过400-606-8866跟我们取得联系。刚才圆圆特别提到了，到今年的双十一为止，我们将近2年的时间，从1.0的产品做到6.0。不知道是我记忆力不好，还是真的太久没有见到蔡总。我这印象当中，上一次蔡总来说就为难自己闭关修炼了一个月还是俩月的时候呢，刚到2.0还是3.0，所以蹭蹭蹭，你看又到了一个6.0的时代了。但是很多的听众还不太清楚，说你们是怎么去定义哎我们这一次又一次迭代升级的，蔡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呢，全包员作为叶之峰装饰集团的子品牌，那么我们的服务理念一直秉承是为难自己成就客户这样的理念去做的。而且确实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是可以通过数据，通过实际的工作结果把它体现出来的，大家也都能看到。就刚才江夏老师说的，当时咱们上一次见面应该还是3.0时代，现在已经到6.0时代翻了一番。那么具体的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呢？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全包员的1.0到2.0时代，当时全包员开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套999元每平米价格的带家具的这样的样板间。那么它配套的家具呢，是一套板式贴皮的家具，也没有选择。消费者来了以后一看啊，999就这一套。您要是看不上这套家具的话，只能选隔壁的，隔壁那套是板式烤漆的。 但是是1099， 嗯 啊，版式烤漆完了，然后再下一个样板间是版式带一点造型的，那就要1199了。然后稍微品质好一点，变板木结合的家具的时候，就要1299每平米。当时呢，开业之后，因为我也和好多客户接触嘛，客户给我反馈就觉得，那你们999这价格性价比很高，但是我来了以后看完，我觉得没有个性化选择，对，就这一套家具，觉得心有不甘，因为家嘛，大家都希望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虽然选择全包园的客户很多是咱们北京市的很多刚需客户，但是也不能因为性价比就放弃了个性化。所以呢，我们进行了第一轮的为难自己成就客户，我们把999的样板间做了一个补充，从一套变成了三套。但这三套呢，其实没有本质区别，还都是板式家具。大家知道板式家具那个就是那种现代简约风格，但是好多客户呢又对造型有了更多的需求，或者又对简欧简美啊新中式这样的家具有了需求。但是板式家具显然在风格上是不能满足客户这种个性化需求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从 2.0 时代进行到了 3.0 时代。 2.0 到 3.0 怎么进行的呢？就是我们把全场的价格都调到了999元每平米， 不再是999起， 不再是999起了， 这个概念， 对对。然后当时是九套都是999元每平米，但是家具的材质呢，都是板式家具和板木结合的家具。当时实木家具我们还没有做进来。那么在3.0 时代到 4.0 时代的迭代过程中呢，其实全包园是革命性的推出了三套实木家具，就是999元每平米的价格，我可以标配实木家具了， 啊， 并且实木家具呢还包括了中式风格、简美风格还有简欧风格，就三种在北京市场上非常流行的风格。比如我们那套中式的实木家具，那真是绝对的经典款啊！从我说到推出以来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那套样板间一到周末的时候人满为患。